三位白土山朱爵伟人革命史迹标志碑和现场指导标志碑在一些单位落成，永远传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不朽业绩的革命史迹标志碑和现场指导标志碑，分别建立在黄海北道沙里院市九龙蔬菜专业合作农场和咸镜北道京津市罗南区龙岩合作农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现场指导标志碑建立在蒲公英笔记本厂，落成仪式在上述单位举行。